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防寒保暖。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今天抵达首钢园，野猪拟从三有动物目录中除名。昨天零点到24点，全国新增本土病例80例。南非总统马福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今天抵达首钢园，火种展示活动在秀池水下展厅举办，100多名首钢干部职工和石景山区群众代表参加了活动，共同见证冬奥火种魅力，感受火炬接力景观精髓象征和内涵自信。具体内容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你好史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那今天上午呢，在石景山区的首钢园秀池地下展厅，我和100多名首钢的职工和石景山区的群众代表共同迎接了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的到来。那么火种灯的创意呢，是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那么长信宫灯呢，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灯。长信呢，就是永恒的信念，代表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那么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的顶部，是跟火炬飞扬的视觉形象形成一个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那百年首钢和奥运呢，其实也是有着不解之缘。那么10多年前呢，首钢实施搬迁调整，创出从山到海的腾挪壮举，那么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队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项目的竞赛场地等相继落户首钢园区。那么首钢再次和奥运牵手，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承担着冬奥服务保障的任务。那么如今呢，首钢园区内也是处处体现着冬奥元素，工业遗存和现代建筑在这里完美融合。那么从火到冰，从厂到城，炉火和冬奥的火种也是在这里交相辉映。首钢集团党委常委董事梁宗平表示，那么火种展示这一刻对于每一个首钢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那目前呢，首钢园正在按照相关的计划安排稳妥推进像滑雪大跳台的造雪工作、道路封闭管控以及相关的冰管配套设施的工程建设，那本月底前相关工作都将收尾完成。主持人。 好的，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由新华社荣誉出品的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近日已在影院和观众见面。影片聚焦扎根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们，歌颂了他们英勇无畏、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勾勒出一幅关于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真实记录了多地扶贫驻村第一书记们搞产业、兴教育、抗台风、保丰收等的事迹。制片人魏华表示，由于电影篇幅有限，主创从前期拍摄的20多位第一书记中选取了几位人物搬上了大银幕，展现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异地扶贫搬迁等的过程。 第一个故事是西藏尼霞乡宗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汪清罗布在高原带领农民们养羊的故事。第二个是四川大凉山的驻村第一书记胡晓明和他的搭档罗红书记关于如何让孩子们上学的故事。第三个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上生村的第一书记王璐的故事，四代人接力在一个村扶贫，到他这一任遭遇了台风，他是关于粮食的故事。第四个是贵州黔西南的望谟县的驻村第一书记刘功立，他是关于异地扶贫搬迁的故事。最后整个是牺牲的第一书记是关于奉献的故事。 电影耗时3年拍摄制作，是国内新闻领域首次尝试以新闻素材依托电影方式进行融合创作的大银幕作品。第一 书记的事迹感动着主创和观众。制片人魏华说， 每一个故事后面的故事可能更丰富，印象特别深，四川大凉山胡晓明书记，他的村长说，你已经为我们付出太多了，真的是不想让你再这么累了。他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认识他，那恰恰相反，全村的老太太都知道胡书记是他的儿子，每一个人他上门都说，我是您的儿子，以后就叫我小明就行了。说到他的家庭，他都是摆摆手转过身，他一瞬间鼻子就酸了。这些人很坚强但也很柔软。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一定回去？他说，我睡觉老梦见孩子，第一次办养鸡场，第一批鸡发下去就被老乡们吃了，那就又养鸡，养鸡让大家孵小鸡，养鸡蛋成为产业，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鸡蛋卖出去，他以为老乡们生活好了，收入高了就好了。结果他把鸡蛋煮给孩子们吃的时候，很多孩子直接就对着蛋壳就咬，把蛋壳都崩碎了，甚至崩了牙。他才知道原来孩子们连鸡蛋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他说，那些都是我送到幼儿园的孩子，我怎么舍得走。 谈到拍摄影片的初衷，制片人魏华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影片，以一个类似于说明书的方式，比较客观的告诉大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公示，计划将野猪从三有名录中删除，引发广泛关注。十四五期间，安徽将主动防范野生动物致害，对局部地区种群数量明显偏大，以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或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尝试建立年度限额制度。根据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野猪等不存在生存威胁，反而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不再列入三有名录。昨天零点到二十四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浙江本土病例80例，浙江74例，其中绍兴市55例，宁波市14例，杭州市5例，内蒙古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陕西1例在西安市。含2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南非总统府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在接受治疗并进行自我隔离。声明说，拉马福萨当天早些时候在开普敦参加为前总统德克勒克举行的追悼仪式后感到不适，随后他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拉马福萨已接种过新冠疫苗，目前症状轻微，精神状态良好。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1978年12月13号，邓小平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014年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强调，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2018年12月13号，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天气这个除了冷点儿，都不错。因为什么呢？刚刮完风，能见度不错，气温呢也有回升。但是话呢，回升幅度比较小。昨天呢，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今天呢，也就是4-5度。但是呢，没有了北风，体感温度和气温是相符的，所以说呢，户外感觉比昨天应该是舒服多了。入夜之后啊，气温将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6度，天气很冷，出行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明天呢，基本上还是晴天，气温呢略有回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天气是不错，也是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未来几天呢是这样，15号夜间，就是后半夜，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还会造访北京，给北京带来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这样呢就抑制了气温的回升。本周工作日基本上最高气温在3-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6到-7度之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况且早晨是很冷的天气，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人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盐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